news. They're gonna blow the factory up. Now and then. And the day ain't even young. Oh yeah. Well, I got a bad, bad feeling tha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期， 嗯， 因为今天是星期三，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今天是什么呢？抢答， 小周末，是吗？ 对， 在小周末星期三， 在小周末的这一天，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嗯。您正在收听和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微微 smile。是吗？就一定要有那种就是贱兮兮的气质。 对对对 ，Fresh Radio， 微微 smile。 你是谁呢？ 我是微微 smile 的哈哈珊珊。 大家好，我是 Fresh Radio 的 Fresh 小鲜肉水水。那在这里呢，节目的开头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除了您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间您都可以通过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推送，并且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那里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早上我们的点到是必须要进行的。 哎，我跟你说，我特别生气，我不敢相信，现在已经7:33分28秒29秒30秒了，还没有人点到，还没有人第一个说好，班主任我到了，这怎么可能呢？啊，是亲爱的朋友们， 不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到？那。 咱俩今天怪腔怪调真的很多。 OK， 那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在这首歌当中请大家洗漱好，整理好仪容，好吧，然后我就要开始点到了一首 Katy Perry 的 California Girl 送给大家。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turn it up cause it's getting heavy. Wild, wild, west coast. These are the girls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 bones. The girl's afraid she drive a Jeep and live on the beach. I'm okay, I won't play. I love the bay just like I love LA. Venice Beach and Palm Springs. Summertime is every day. Homeboys banging out. All that ass hanging out. Bikinis, bikinis, martinis, no weenies. Just the king and the queenie. Katie, my lady. Look at here, baby.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怎么 那歌不是就有这样的那个呀嗯哈哎，咱们今天要不就做怪腔怪调日吧，你觉得怎么样？就发现整个节目当中出现的各种怪腔怪调请问看烟花的方式你怎么看 OK 开始点名了啊、严肃点， 好， 模拟一下敲黑板的声音。好，大树底下好乘凉你在哪儿啊？洛小可带你去旅行Lisa 我决定我们节目要开始推出那什么定位点到 是谁？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啊，就你每次点名的时候切到你那个近景，看你在那儿特别认真的念名单，都很像一个神经病 Verona 戏精 Sunshine 基因那点事儿是泡泡啊Water 淡蓝色，范宝将军快乐的雨涵，你们在哪儿？在哪里？嘉旭你来了吗？彼得洛夫小狼月宁吉他吉他念孟加拉8008 Water 淡蓝色到了。 好，纸笔画悲欢朱古力豆胡银辉理想的理想达菲乐乐刘小花，你们都在哪儿？ 而且我跟你说一件小事儿哦，水水，在点到这个期间，昨天不是 Water 淡蓝色来了吗？然后我还跟你说他来了，他还送了一个天使之星那个小礼物。然后我后来才发现他为什么只送礼物不发言呢？他给我的微博发私信了，下了节目我才看见，他说我的那个花椒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文字，就发不了言。 那今天为什么你就发了文字呢？你能不能设置他每天都不能发文字，然后你每天都通过送礼物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不能不能不能，而且我接下来说的这段信息说完之后，你会为你刚才的表现感到愧疚。 好， 他昨天特别着急的说，珊珊怎么办，我发不了文字，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 哇天哪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不好？ 干嘛你被烫着了吹什么呢给 Water 淡蓝色补一个生日祝福哈。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Water 淡蓝色,Happy birthday to you。 也是希望你和小朋友们一起能够过一个特别特别快乐的生日。昨天肯定是已经过了啊，今天我们补上一个迟到的生日的祝福。那还有我们在微信的公众账号的直播间强烈要求要点名的各位小妮子和小伙子们， 还没有呢？ 还没有是吗？陈旭， 他们怎么可能 在哪里？ 对，陈旭，还有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 自己说的，微信难道不会被点名吗？哼哼哼，我们点了，来吧。 现在马上点名了啊，现在点名已经结束了啊怎么还没有人到？首先今天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非常的有意思，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那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新航，这个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航空公司，服务态度啊，进行了它的 A380 的座舱的这个改造。那根据新加坡航空公司在近日对外展示的升级版的 A380 客机的改造方案，豪华套房、优选经济舱和经济舱等四种舱座都是更新了它的面貌。那其中拥有471个座位，上层甲板有6个豪华套房和78个商务舱座位，下层甲板则有44个优选商务舱座位以及343个经济舱座位。那它这个机型改造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那其中升级版的豪华套房设有一张可以平躺的睡床，一把独立的旋转座椅以及2个娱乐的系统屏幕，其中主屏幕达到了32寸，使用者可以通过橱窗边缘的按钮和无线手持平板来呼叫服务。那控制灯光以及 调节、遮光、窗帘等等。那其中最特殊的一点是两个单间豪华的这个之间的隔板可以被取下变成一个双人间。 嗯， 那两个单人床铺也可以合拼成一个双人床。 哇哦，听起来很想坐飞机赶快走呢。 很厉害。那这条新闻和我们广大的群众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 所以我也很冷静，然后你读的也很冷静。 对，但是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生活的动力，好不好？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然后就可以去这样的豪华舱，把它两张床拼在一起，一个人睡。 嗯，当成大床房。我看到了文儿麦进来了，他说早上好。 嗯，早上好。我们也是看到朋友们陆续的来和我们签到了啊。那这个航空公司今天会让我想到一个话题，因为我今天就要去上海了。I'm going to Shanghai today。 OK， 你明天不上班吗？ 明天不上班啊？ 明天周几啊？明天周四哦。恭喜恭喜。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想和我们俩聊天的啊，我们俩会有四天连续的休假。 是的，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水水呢会有连续四天的休假，想要跟他聊天的呢请抓紧时间，那我呢是九天。呜啦啦啦，呜哈哈。 你会被扣钱的，我告诉你。 怪腔怪调太多了。 大早上的就怪腔怪调。嗯，其实我想问问你，就是在这个航空公司或者是在这种就是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真的是很好笑或者印象很深刻的事儿？ 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最近就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嗯， 我前几天从哪儿回来呀？我想想，从三亚飞回来。 嗯， 是吧？好像是。哎呀，等会儿啊， 太轻了，反正就是坐飞机嘛。 对，坐飞机，反正就最近一回坐飞机。特别可爱的是，那个空姐问我说：“小姐，您是喝这个苹果汁儿还是橙汁儿？”一般情况下，她端着这个那个盘子里面，通常会有不同的几种果汁嘛，对吧？可是她服务到我的时候，只剩一杯苹果汁了。但是这种时候，你依然有权利选择，她可以回去帮你拿。 嗯， 然后其实我喝什么都无所谓，她的盘子里只剩一杯苹果汁，我就犹豫了一下，我说。苹果汁。然后他说你是在帮我吗？我说没有啦，我平时不喝苹果汁，偶尔喝一下也挺好的。 嗯， 然后待会儿他来给我送什么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句，说小姐您是我们的同行吗？不是，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觉得我很像空姐， 就夸你漂亮呗。 是吧？我也觉得是夸，你觉得呢？ 是夸你漂亮， 对吗？ 因为总的来说我觉得在中国啊，就是空姐和空少的颜值还是有一定的把控的吧。 气质总体来说是， 虽然总体的质量是在下降的。 对， 你可能被放在十年前就不会是被认为他们是同行，但你可能在今年就可以是。 你想不想被踢出直播间？ 想。想，快把我踢出去好不好？ 不想干活是吗？你有吗？在航空公司或者是在乘坐飞机的时候碰到的特别有趣的事情？ 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空姐有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族群。 嗯， 我觉得他们经常会发生一些就是让你就是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然后就上一次我是坐那个坐飞机的时候，然后就碰到了，我坐在安全出口呢。 嗯， 然后我就碰到了一个大叔正在调戏空姐。 嗯， 然后那个空姐就说先生，说请您仔细的阅读这个安全须知，因为您坐的是这个紧急窗口。 嗯， 然后那个大叔就说。你可以念给我听吗？然后那个空姐，然后那个空姐就一脸窘相说：“不好意思，先生，如果您识字的话，还是请您自己读。” 嗯，哦，是吗？ 他就笑着说的嘛，就是开玩笑的那种语气，因为那个大叔一听就是在和他开玩笑。嗯， 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专业的同时，就在专业的基础上，适当的玩笑感是能够特别特别增进，就是大家之间的一个距离的。 是的，我看到了，还有微信朋友来了啊，老朋友， 嗯， 带你去旅行。 好的，带你去旅行，恭喜你第三名，好吧？ 他这个时候出现其实特别的应景哈，包括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全世界出去玩，在8:30到9:30的时候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特别爱出去玩的嘉宾，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出去 玩的一些事情，在这个小周末，在大家忙碌的周三。 对，然后正好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水水今天就要出去玩了。 哦，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珊珊马上就要休九天假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很 relax， 然后又讲了这个飞机的经验啊，带你去旅行又出现了呀，咱们还是好好的分享几条资讯吧。 对啊，我今天有特意的在挑选嘛，比如说下一条是关于酒店的。我们坐飞机以后，然后我们出去玩，我们就要选择酒店了。然后呢？ 你知道2017年已经没有法定假期了吗？ 我知道，但昨天我们不是刚刚预习了2018年 的放假安排，赶紧为2018年做好打算。 我们把目光放向美国，美国的酒店是出现了在无烟房比例上升的状况。 嗯， 那无烟房的比例已经是调到了97%。那97%的原因其实主要是什么呢？来，有奖竞猜，如果你答对的话，可以获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奖励。 哎，这个题干不是很清晰。 嗯， 是说无烟房的比例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对，达到了97%。 还是必须到达97%这个确切的数字是为了什么？ 上升的意思是什么？ 啊，好， 比原来多了。 嗯，因为什么无烟房的比例比以前多了呢？因为酒店不想打扫卫生。 因为抽烟的人真的变少了。 哈，这么无趣的答案。 你不觉得这答案非常顺理成章吗？ 我觉得很无趣。 根据美国酒店业协会 American Hotel and Lodging Association 最新的报告显示， American Hotel 什么 Association And Lodging Association OK、 嗯、然后叫做AHLA， 简称为 H 啦。 瞎胡说， 就我自己编的啊，就我自己编的啊。这个美国酒店房间当中无烟客房所占的这个客房的比例，是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从74%上调到了97%。怎么了 ？H 啦。我觉得这个 association 会告你哦。 或者是阿拉，好吧。那只有无烟房的酒店的比例也在迅速的攀升，从2008年的38%增至了去年的85%。 嗯， 所以其实实际上烟民在酒店的日子里是越来越难过了啊。嗯、其实现在有85%的酒店就会告诉您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有烟房。全都是无烟房。 嗯， 嗯，那美国酒店禁烟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在2006年的时候，万豪酒店就宣布了他在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将近40万家酒店当中彻底的禁烟。陆陆续续的各大酒店品牌也开始推出了他们全面禁烟的这样的这个法令，就他们自己的规则。 嗯， 然后这些酒店之所以选择无烟的环境，很大部分程度上是美国的吸烟者真的是越来越少，占到美国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23.2%下降到了去年的15%。 哇哦！ 所以有7%的下降的这样的比例。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比例听起来，这个幅度很大哎。 嗯。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先关注一下酒店为什么会就是彻底禁烟。 好， 打个喷嚏。其实并不是像所有人想象当中的酒店的禁烟是为了节省他们的这个深度清洁费。 嗯， 在网上其实能搜到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其实将房间升级至无烟房可以去让更多的人选择带阳台的客房。 嗯， 因为之前很多有烟房都是带阳台的嘛。 嗯， 然后而且是能够缓解大家，就比如说大家如果把身子伸出窗外去抽烟， 嗯， 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全面的禁止，就是说在这个酒店是完全不可以吸烟，哦，而且并且被检测出是要有一定的罚款的。 是有多拼呢？说这个酒店是一个，这个房间是一个无烟房，大家不能在房间里面抽烟，所有的人还要把就是身子就伸出窗外去抽，是吗？ 我以前都这样。 我的天哪，就只要烟头在外面就 OK 对吗？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柏林的时候，然后就是住了一个无烟房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抽烟。 嗯， 然后我每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柏林下大雪， 嗯， 然后每一次要抽烟的时候，我就打开窗户的一瞬间，就雪花飘进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熄灭你抽烟的热情吗？雪花飘飘， 烟雾缭绕，身子伸出窗外。 有点小风， 有点小雪，阻挡不了我。 咱俩真的认真的，能不能找一个调准的歌唱呢？是不是？ 吉他年，吉他来了， 人家改名了，人叫吉他，吉他醉风。 看不清， 喝醉的醉，发疯的疯， 好，醉疯醉疯，好。 对，说山山水水早，早上好。 嗯，早上好。嗯，那实际上就是美国还有专门针对吸烟者的酒店预定的网站。 嗯，哇， 这个网站叫做 Smoketel。 Smoketel， 这是其实 smoke 和 hotel 的一个中间的，把那个喝抹去了是吗？ 叫 H。 H， 那这个可不可以简称为 star？ 不可以，不可以啊！你简称很重要的就是它要不同的单词儿，然后你把首字母连起来， 它不是它把 H 去掉了吗？ 对，但它连在一起了。 So... OK 了，然后这个网站上所有的酒店都是可吸烟的客房啊。网站创始人这 Sean Bradley 他就表示说，没有获得良好的服务的群体，然后是为这些人去量身定造的。 嗯， 我们再转向中国啊，在中国其实有类似的无烟客房的数据，不过理论上来说，北京、深圳、上海都已经全面的实施了室内公众场所禁烟的规定。 嗯， 那洲际酒店集团是表示他们旗下所有的品牌的酒店都是实施了禁烟的政策。 嗯， 那这篇新闻当中没有具体的来聊到为什么美国的吸烟人口正在下降。 嗯， 我们其实也会持续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嗯，所以要告诉大家的是，在美国基本上所有的酒店啊，97%的酒店都已经全面的实施了无烟的政策，烟民们赶紧戒烟啦。一首歌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那接下来这条是关于便利店的，是不是和旅行都很有关系？ 是的。 在北京，其实保持门店的数量第一的连锁品牌这个好邻居最近是卖了$8,400万。这个价格听起来不是特别高好像，但是其实饿了么外卖就近一轮的融资也就是达到了，也就是比它多了10倍而已，也没有特别多。然后其实实际上在大家都还没有适应北京有特别多的便利店，然后生活特别便利的时候，其实北京的便利店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叫做 O2O 的这样的一个上门送货的形式。所以说其实中国的整个的购物体验是被互联网改变的非常厉害啊。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平时如果是在5年前我们要买洗发水或者是我们要买这个沐浴露，我们会去超市买，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去超市了，对不对？基本上都会在网上直接下单。 是的，是的，我还正在想最近不是那个大促吗，还蛮想去囤一些生活用品的。 那北京是 近几年是这个，特别是今年啊，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危房的改造和拆除。那这样的拆除和改造其实是迎来了一波新的便利店的这个狂潮。所以说北京其实现在就是虽然网上的这个业务也是开展的越来越好，但是北京的便利店是在变得越来越多的。 嗯， 这个其实实际上是符合一个城市发展的标准。 好像是一个城市的发达的水平取决于比如说一个街道里面单位平方米或者是某个单位的面积里面有多少这种店面，对不对？ 对。 便利店的多少和密度其实是可以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便利和发达的水平。 对，没错。那在北京其实实际上不管它的发展速度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如果对比起北京和上海来说的话，北京在便利店整个的密集程度和方便的程度方面是真的远远比不了 上海。对，出门就是一个幺幺，出门就是一个邻居。 对，出门就是一个全家，得说全了才不算打广告。 哎，好嘞，我看到了，其实那个鸡那点事儿今天已经来报道了，他说早上好，早上好，而且他还说没有雾霾的北京深秋真美啊， 深秋超美的，你知道 超美。 我昨天去了陶然亭公园。 你现在每天就是遛公园是吗，大哥？啊，大爷。哦，对，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怪声怪调日，也不知道为什么。顺便想跟大家开启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哈，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说什么我买一个面包留着明天早上吃都是假的，没有一个面包可以活到明天早上。然后想起水水前两天跟我说，没有一只兔子可以离开四川， 活着离开四川。 既然咱们要休息了，给大家开启这个造句的环节，没有一个什么可以怎么样呢，好不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要不要拖着我吗？ 我得想一想，好不好？ 好嘞，我也得想一想。那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待会儿8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今天的主题除了阴阳怪气之外还有假日，下面一首容祖儿的全身暑假送给大家。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公众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大家早上好，我是微微一笑的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水水。那我们不要再进行第二轮的点名了，好吧？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的冒个泡。 哦，我刚才看到了将军也来了，没有看到将军的留言。刚才他说这个背景照片好美好帅哦，说咱们俩呢是吧？哈哈哈哈。 怎么才发现呢？ 怎么才表扬呢？ 我觉得开车的朋友您注意安全啊，别被我们吓着。 开车的朋友如果真的有意见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登录我们的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啊啊，打开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告诉我们主持人不要再这样了啊，我们期待在直播间里看到您的留言和身影。 还有最关键的，其实实际上是因为配合着表情看，您就不会觉得我们特别阴阳怪气， 对， 您会觉得我们特别说的特别合情合理， 就配合着表情看，就冲着这张脸，我原谅他好了。 万一要是冲着这张脸，我更不想原谅了。 冲着我可能不行，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已经完全自我放弃了，就属于那种一点儿妆都不化了，我现在连防晒霜都不涂了，你知道吗？ 我跟大家说，就以前珊珊来直播间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就是那种小的旅行箱样子的化妆包就堆在这儿。然后时不时的就是 没事儿出来拿出来描描画画的， 描描眉啊，画画唇啊， 下了节目就变得特别美。 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直播台上什么也没有。 就只有我自己来了。 天哥来了是吗？ 天高云淡， 哦、好个秋。 他说了，笑声让我后背一凉。Sorry 哦，达飞说不只是 后背再凉。 你要说到笑声的话，我觉得京剧里面那种笑声很难学，哎，我不会。哦，神经病。 达飞也来了，说山山水水早，不只有鸡那点事儿在，达飞也在啊。祝武力豆也来了， 我不想理他了。 为什么呀？ 你看他的留言 是什么呀？ 我不是说最近都不化妆了吗？ 然后呢？ 他说这张脸是挺原谅的。 我觉得吧，原谅这个词儿是要解释一下， 又圆又亮是吗？我最近好像真的胖了一点，特别烦。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脸型不好还油腻，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敢相信。朱古力都不是我的朋友吗？我不敢相信。我脸型挺好看的呀。 居然是醉风在救你。醉风说自然美，原生态的。 对对对对， 你本来就很美。 最疯的第三句你没有看到，看完第三句你也会疯。 最疯说最主要的是心灵美。 我心灵不美。 我要告诉你啊，作为一个经常和漂亮女孩子打交道的男主持人，我要告诉你一个定理，没有女主持人希望她是心灵 美。 好了啦，跟大家说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好了。既然是翻滚朋友圈的环节哈，那大家除了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之外呢，记得收看了。刚才说过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九八二魔力工厂，我们在花椒直播的房间叫做活力九八二，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我们非常希望大家早上起来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啊。水水交给你个任务，你看到你去看一看那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有谁来好了。相见恨晚和陈旭这种强烈要求点名的朋友竟然还没有出现。 对啊，你知道我今天心情还挺忐忑也挺期待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学玩的最好的一个哥们儿，他就是夫人不是怀孕了吗？ 嗯， 然后呢就是今天 是你的不是那你忐忑什么呀 尺度这么大了呢尺度这么大。 今天下午待产是吗？ 不是，然后今天下午就能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了。 哇，怎么知道啊？ 就是 产前检测。 嗯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好好期待啊。嗯，其实我特别特别希望有一个女孩。 嗯， 因为她肯定是我干女儿嘛。 爸爸 爸比。嗯OK， 我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直播间的情况。 好的。让请大家再次原谅我们，我跟水水马上就要放假 了，所以说 陈旭 来了是吗？ 陈旭说打卡 哦，开心。 刷脸指纹微信定位都是报道的。嗯，相见恨晚也说在呢，来了。 好嘞。 然后七夜说山山水水早上好。 早上好。 嗯，早上好。 对，但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我跟水水明天就要放假了，然后水水是要放四天，我是连放九天，所以呢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见到了，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好吗？忘记我我会伤心的。告诉大家一条这个永远都忘记不了的电视剧好了，昨天其实已经聊到了《流星花园》，看一下海报吧，看一眼海报就可以想起那个时候的样子。哇， 陪你去看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让我的泪温暖你肩膀。 为什么是让我的泪温暖你肩膀啊？ 哒哒哒心，我的爱只可为你存在， 让你看见幸福的所在。哎，我起调起的有这么低吧？ 对， 我现在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音域越来越窄了，你知道吗？然后这部电视剧是咱们小的时候。 圈圈五圈圈在直播间里说，珊珊我也要点名，你肯定会点他的名，为什么？他直接补了一句你最美。 哇，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 圆圆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 然后他说了你最美之后又补了一句，可是你居然要放九天假吗？ 要的要的要的，要放九天假。这九天呢我会继续，我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计划哈，我可能会写一些东西分享在微博上面，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我的话，可以到微博上跟我进行互动。我的微博叫做吴珊珊双子座，待会儿就把我的珊珊改成我的微博名。来了，继续说，《流星花园》这部电视剧，我 Verona 说他竟然没有看过。哎 ，Verona 没有看过《流星花园》吗？ 哦，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胡英辉说：“吴珊珊，你这么快又放假了？” 是谁前一段去了哪儿来着？ 没有，没有出门。来吧，其实我对流星花园的记忆还挺深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很乖嘛，大家都知道，就属于那种乖乖女长大的姑娘。可是我唯一， 所以都不知道电视是什么，对吧？ 知道，你听我讲嘛，我第一次被我爸妈逮住干坏事儿，就是跟流星花园有关系。那个时候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假装在自习， 然后抱着电子屏幕就是亲周渝民。 上初中的时候，死鬼，亲什么周渝民呢？讨厌，我都害羞了，烦人，金堂木砸你。 你说。 假装在自习，然后那个时候你们都会那一招吧，你假装在看书，但其实书下面垫了一本别的东西。那个时候我是垫的流星花园的原版小说。就这么看这么看这么看，然后翻开，把那个书和你自己的课本绑在一起，如果有人发现的话你就立刻把课本盖上，假装在看课本嘛，就是那个老套路。然后我看得非常非常的仔细，非常非常的认真。已经是几点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妈妈悄悄走进来说，闺女喝杯牛奶。 套路，我跟你说，牛奶、水果、坚果都是套路。 就看看我在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发现我在看《流星花园》。 你告诉你妈妈，我从来不需要零食、水果，请你不要送。 然后在门口挂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是吗、嗯、然后妈妈说你要是不想学习的话你就睡觉吧，嗯，然后她也没管我，嗯，但是那次印象就是给我特别深刻，我心头一惊，你知道吗？ 妈妈很智慧耶，她其实也不会说你， 当然 了,、嗯、当然了不说，其实你内心才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 对， 反复说你还反而会觉得有那个反叛的心理是吧。然后其实说到《流星花园》这部电视剧，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昨天已经提过了，其实前段时间柴智屏老师也一直在发微博，也就是《流星花园》呢要翻拍了。嗯，哎，那他翻拍的这个新的阵容是已经全部挑选出来了。柴智屏老师 挑选了吗？ 山菜还没有，好像。 OK。 嗯，他只是公布了新的 F4，我们来看一下新的 F4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对，一大波小鲜肉要袭来了， 四个特别帅气的小伙子，咚咚咚咚。 OK。 OK 是什么意思？ 我仿佛是听到了就是直播间里女生的尖叫，然后看到了他们的口水啊，嗯， 是不是的确还是挺帅的，对不对？ 是， 哎，是， 嗯，特别能够反映现在的这个关于男孩的审美。 他们是四个新人，然后平均年龄呢只有21岁，平均身高是185厘米，可以说是各榜 F4 当中年纪最小、身高最高的一个组合了。应该是可以造一些新星。 185是女生普遍喜欢的平均身高吗？会不会？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是一个比较适合做明星的身高，我觉得，嗯，做男朋友可能就有点高。 嗯，是吧？ 男朋友我觉得180左右是最合适的，然后178也是非常完美的。 Okay, 嗯，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啊，朱古力豆说你们放假好呀，恭喜你们，也恭喜我不用明天早上早起那么早追两个疯子的直播。 珊珊是有逼你们吗？ 当然没有，嗯，我只是说，你们明天早上看不了是吧？好嘞，那绝交吧。天高云淡，这个不叫鼻，对，这是诱导。嗯，天高云淡，好个秋说没看过《流星花园》，说明年龄小。嗯，哦 ，Verona 应该是挺小的。嗯 ，Walter 戴蓝色也说，珊珊你怎么老放假？没有，是刚刚好调休。到12月份的时候，我就会老上班了。那时候请希望就是你们看我不要看到烦，好不好？ 哎，吴珊珊，嗯，你有发现就今天你要放9天假这件事情，真的是引起了群里非常热烈的讨论和群愤吗？ 是吗？ 你有感觉到大家怨声载道的？再到再到无所谓，两个都读不会错。 没关系，我会一直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嗯，好不好？嗯，达飞说来了呀，哦，他来了是吗？好嘞。 然后看到天高云淡说了一个词儿形容新的 F4 啊， 嗯， 四个非主流 是吗？ 嗯，我看到七叶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说我们俩太过分了，为什么我们俩过分呢？嗯， 放假的事儿吧。咱们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在聊待会儿聊这个旅行的话题之前，我们再也不聊放假的事儿了。我们聊一个这个话题好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哎，这个人这个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张强。嘿，我也认识一个张强。 没错，我叫王红。哎，我也认识一个王红。 对， 你知道我遇到过的名字最多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珊珊。 无敌 哦，的确多，因为姓吴真的很不好取名字。 为什么呢？我觉得姓吴的很好起名字。 我就姓吴啊。嗯，姓吴就除非只能取这种比较普通的名字。 无智， 嗯， 无脑， 无用， 无用，对啊，嗯，都很好的名字。 对，嗯，你孩子姓吴好不好？你孩子跟我姓行吗？ 我就记得好像就是那个我数学老师，那个在我初中的时候的数学老师，然后他就说他马上要生宝宝嘛，怀着孕给我们上课，然后就说他老公姓年， 嗯， 然后让我们全班给他起名字， 嗯， 然后我们班当时成绩特别好的一个同学就跟他说要不然你孩子就叫年级第一吧。 好复杂的一个名字，包括姓杜，大家就会开玩笑说，要不然叫肚子疼吧，是吧？哎， 啊， 其实我见过。 说了呀，姓吴的可以叫无所谓。 啊，哦，无所谓是吗？ 嗯。 哎，那你知道吴京他们家的小孩小名就叫无所谓。 哦，是吗？ 啊，是的。嗯，包括你看 ，Water 淡蓝色说可以叫无聊。天高云淡，好个秋说我遇到的最多的是王芳。 王芳很多，我有。 王芳，我也有。 有吧，有吧。 嗯。嗯， 王芳的身边有王芳的打个一好不好，让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王芳。 嗯，好了啦，近日呢是一篇中国最常见的名字前五十名的文章依次排列了中国重名最多的五十个名字。 我看过这 个，我们来看看前十名分别是谁好不好。前十名中国重名最多的十个名字 有没有？ 哪有紫萱这么偶像剧的名字啊？ 没有吗？ 你听一听，你听一听就知道其他的有多常见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那点事儿说，无后是什么？是什么鬼？中国重名最多的前十个名字：张伟、王伟、王芳、李伟、王秀英、李秀英、李娜、张秀英、刘伟、张敏。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取秀英呢？ 我不知道啊。你身边会有秀英吗？ 反正我觉得身边东北人特别容易有冬梅。然后我跟你说，对应的南方特别容易有春花 啊。对， 南方特别多春花，然后北方特别多冬梅。 嗯，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叫出来的习惯嘛，会对这样的名字或这样的文字组合有一些好感。 你看今天那点事打一了 啊。对，身边有王芳。我身边也是真的有一个王芳。 我也有王芳。 好啦，这个翻滚朋友圈的时段呢到这儿呢，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先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两条非常有趣的资讯。 Hot 咱们今天 summer, 对八点半聊的是旅行的话题，想要旅行的朋友不要走开。 Hot Summer 炎热的夏天送给大家。直播间的朋友真的是好聪明啊，集合了民间的各种智慧。你看天高云淡就说了，说秀英的名字是要做秀姿英发好，就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解释，我把你加入我的点到名单里。 好的，天高云淡好个球，恭喜你啊。以后每天早上不来不行了。取名叫做王芳是因为想有一个叫做王成的英雄哥哥。天高云淡是这么说的。包括我看到了苑太阳也来了，好久不见呐，小太阳。 苑太阳也要加进来。 好的，苑太阳也要加进来。那有一些新的朋友 不了解水水在做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水水呢最近开始了一个很需要交朋友的阶段和一种心态的这种变化的历程，所以说他把经常互动的朋友都加入了一个名单里面，每天早上他会进行点到啊，大家早上起来有时间来报个到，要不然他真生气，我跟你讲。 真的好久没有来的朋友，我这里真的是要让大家联系一下他们啊。比如说这个月宁是很久没有来了， 哎对，真的是好久没来了。 还有8008也没有来，很久没有来了啊。然后孟加拉是很久没有来了，请同学们相互通知一下好吧。 那如果是大家能有这个见机小群，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对， 是吧。 然后 Sunshine 也没有来了。 对，最近好久不见了呢。 对，刚刚你分享的是关于名字的那个事儿。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中国人起名字和外国人还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还是能看得出他父母到底是有没有在认真的对待他的名字这件事。 我觉得我的名字就没有被认真对待，我觉得你的名字有被认真对待。 我的名字是挺认真对待的，但是我觉得吴珊珊是好听的了，只是珊珊有点多。 对，珊珊超多。生气，所以我打算改名叫三三。 可以。你可以就是直接在户口本上可以直接用数字吗？不可以，对不对？ 好了啦，你接着说为什么名字认真被对待这件事情。你的名字是有很认真的被取，对吧？ 对，是有很认真的，就是我外婆专门就是按照各种各样的算法嘛，然后就是什么周易啊，然后就是她各种各样的那种算法，然后最后她取了100多个名字，然后在100多个名字里面最后删来删去删的只剩下这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认真起名字了，而且可能很多中国人还是相信一个人的名字对于他的运势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好了，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好了，我们的嘉宾已经到了哈，我先安排他们被接一下，然后咱们来继续跟大家聊天。接着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不知道大家多少人会对南极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我 对南极超级感兴趣，所以说接下来这条资讯听起来可能非常的简单，可是会让我充满着很多想象。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今年10月8号的时候，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又要出发了。 就是免费旅行团对吗？ 什么免费旅行团？你有没有想过很危险啊？而都是科学家，他们带着非常高的智慧去探索南极。哎， 没有啦，我是表达我的崇拜了。 对呀，真的是超级崇拜。 可以获得这样的免费去南极，还可以去很多旅行团去不到的地方的资格。 他们去的地方可能很多旅行团这辈子都可能去不到，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人类大部分的人都去不到吧。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们是10月8号的时候乘坐雪龙号要奔赴南极执行科学考察的任务。那根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领队、首席科学家杨慧根介绍，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呢，由来自全国80多家单位的334人组成，300多个人的一个考察队哦。这个考察队将乘坐雪龙号途经新西兰罗斯海，到达中山站，随后进行普利兹湾、戴维斯海和罗斯海的科考作业。那在停靠新西兰进行补给之后呢，会前往阿蒙森海作业，总航程是3.6万海里，预计2018年4月中旬返回上海。 好厉害。 4个月的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5个月的 是吧？但是总体来说，我会对他们充满这样的期待，也充满着这样的敬佩。那本次考察，如果其实可能对南极或者是对这样的比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能会听得懂哈。说实话，其实我不太懂，但是只是听起来很厉害。是这么说的，说本次考察呢，将充分利用船机、冰机、海机、陆机、空机、战机等平台，通过陆地、海洋、大气、冰架、生物多学科联合观测，开展罗斯海西岸我国第5个南极考察站的建设的前期工作，同时开展国家南极观监测网的建设、海洋环境保护调查、战区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开展常规地球物理调查、阿蒙森海的海洋环境等调查工作。总之就是很厉害啦。 很厉害，很厉害。 对的， 刚刚那个天高云淡在回答你的名字，他说珊珊重为双嘛，对不对？ 哇哦， 所以说好事成双，比普通人要多一倍的幸运。 我的天哪， 太会说话了啊。 对， why not VIP 在问是不是我。是的是的，你问的是我。 然后南极有没有外星人基地表示严重关注啊，这个天高云淡开了一个脑洞。 哎，对，大树底下好乘凉来了，说早上好，是水珊珊，欢迎你。 你好厉害啊，通过显示出的五分之一就能判断出大树底下好乘凉吗？ 对呀、啊，因为我们那个屏幕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刷到下面去，可是能看到大树底下好乘凉，只能露出一个边儿，所以我能看到大露出的那根树。 对。 然后以及底下好乘凉露出一根横，那就判断大树底下好乘凉吗？七个字。 对。 对不对？ 可见就是珊珊有多爱你。 嗯，那当然了，来跟大家来简单的再分享一条资讯好了。在西安，不知道多少人去过华清池， 大家都会去华清池吧？ 对的、嗯、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去过华清池的可以打个一好不好、嗯、告诉我们你去过华清池。其实我去华清池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是发现就是这个等级制度特别的森严，那个他们不是泡汤吗？可是就是皇帝泡完，贵妃泡，贵妃泡完就是普通的嫔妃泡，那个水是， 我明白， 对吧？就是流传下来的、嗯、其实是可能这个位置比较低的，阶位比较低的妃子啊，答应啊，对，泡的都不是干净水，搞得真的是有点怪怪的。 你有没有想过，在贫寒人家还只能去火，只能去河里泡呢？ 啊、是吧？还能去河里，好歹是流动水啊。 但是冷啊。 哦，那倒是。嗯，好了啦，华清池呢，的确是因为唐玄宗还有杨贵妃的这个情感传奇，可以说是脍炙人口。那在华清宫里呢，唐玄宗还有杨贵妃各自占用了一间御殿，大家如果去过的话，可能会知道哈。玄宗呢，称为什么呢？哎，我们的这个微微小课堂，玄宗的澡堂子叫做莲花堂。 嗯 嗯，然后贵妃的澡堂子叫做海棠汤。 嗯， 那最近是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 莲花汤和海棠汤， 对， 好，嗯， 他们是在这个华清池的附近，在秦汉溧阳城的遗址也发现了两间高等级的战国秦国君与后妃的浴室。 哇， 嗯，而且这个浴室特别特别的酷， 宠妃的浴室是吗？ 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君王还有他的后妃的一个浴室。 Oh, okay, okay, 对 okay, okay, okay. 我们看一下图片吧，这个浴室长什么样子，长这个样子。嗯， 你都能想象，就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古代帝王他和平民的那个差别真的是大到让你觉得太可怕了，对不对？ 对的。 嗯，你像比如说故宫、嗯、你想那个时候清朝一个皇帝故宫那么大， 嗯， 都是他家， 嗯， 是吧？ 是呀、啊、 嗯，想起来就觉得 君临天下，看这就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就那个感觉听起来就很爽、嗯、是不是？ 总有刁民 想派朕那这个浴池为什么会特别特别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呢、嗯、是因为啊，除了可能当时那样的建筑还比较少，吸引关注的点在于这个浴室旁边还发现了保存完整的排水管道还有污水渗井。 哇、wow. 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建筑了。那对考古感兴趣的，对西安感兴趣的，对澡堂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就是在西安发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皇家浴室，铺有地砖而且装饰豪华。 哇、wow. 这个我真的很想要，一首 I really want it 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会请到的是 Abby 和他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全世界怎么到处玩，一会见。 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VV Smile。 我就知道今天会有英文名，因为来了两位非常洋气的嘉宾。那介绍嘉宾之前，咱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要在这里呢，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是我们是在遭遇拍照吗？ 怎么呢？作为著名主持人，你都不习惯被拍照吗？你看我多淡定。 是在想要版权。 是在想边说话的时候，一般两个搭档啊，我跟水水经常搭档。以前我们俩在校园的时候就是搭档，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两个人很难拍出同时好看的照片。 对，我特别介意我们俩在说话的时候被照相，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固定会特别丑。 对，注定特别丑是吗？有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Okay,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房间和我们进行文字的互动之外呢，您还可以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那里您还可以通过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用隆重而且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两位嘉宾。 好的， 我们要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Abby。 Abby 好。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怎么老是你？这么洋气的一个人，上来就冒了一句 How old are you？ 然后是 Abby 今天带来的朋友 Mike。 欢迎 Mike。 对，是这样的， Abby 是我的好友，就挚友型的。 酒友就酒友。 我跟你讲，不喝酒怎么能变成挚友呢？真懂事儿，真的是。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因为在艾比是我师姐，然后以前总是相约去五道口喝酒，然后后来又一起出去旅行，反正就感情变得越来越好。他现在是 AA 加速器的联合创始人、 合伙人。 合伙人啊，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行业哈。那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旅行的话题。艾比是很爱旅行的，我知道。为什么今天帮我们请了麦克过来呢？麦克也很会旅行吗？艾比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麦克去的地方比我多多了，而且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又在日本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在台湾呢也会经常去那边工作和出差。反正在很多世界很多国家吧他都去过，然后也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他老司机，很会玩。对， 去过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那肯定很适合麦克。 全世界到处玩是吗？咱们的话题是全世界到处玩。 你们知道今天在群里面引起群愤，就是大家都非常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位同学要连续放九天假。哒哒哒哒， 原来是那个正在唱歌的是吗？ 对，已经开始要放假了，但是我要再一次重申一下，我不是故意放假的，我是刚好调休啊，我就可以连续调休。那其实我放完假回来之后呢，我就会连续上很久的直播，所以大家不要想 碰不上这样的调休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人生啊，我后来找到一条规律，那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主动创造的。 我觉得婶婶你别难过，当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脑门夹一下。 我也看到这个， 很无趣了是吧？在直播间的朋友，请大家开始鼓掌好不好？咱们来欢迎一下今天请到嘉宾的这两位嘉宾啊、，Abby 还有 Mike。好吧，我要看到鼓掌的表情哦。 你真的是越来越严格了，还会给人发什么表情？真是够了。那我们的话题从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始呢？ 看大家的兴趣吧。我们早上在直播间里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引起大家的这个兴趣最高？ 这样大家来点好了。第一个出现在互动区里的国家，我们就从那里开始。 OK， 好嘞。 我们好有自信，看这个， 然后结果等了很久，没有人。 第一个国家是什么？韩国北边那个 之类，就点那种各种亚开始的。咱们这样吧，因为麦克给了咱们很多图片，是不是？ 对。 我觉得不妨我们开始从他的图片开始聊起， 也可以 围绕一张图一个故事这样的方式去一点一点的聊，好吗？来吧，不要哭。那第一张呢，咱们先播麦克给的好了，我随便找一张，不知道是不是。嘿，这是哪里啊，麦克？看得到吗？ 嘿啊， 看得到。对对对，这个应该就是大家一看就看得出来吧，就是在就是没有其他地方有这个东西。 不一定是在北京的， 对，没错，没有在深圳，世界之窗，没有，对对对对对， 世界之窗。 我来猜一下，日本对不对？ 正经的，这是埃及的，搞得我都不自信了。 是 啦， 是啦。对，艾米对埃及有什么印象吗？ 那个其实还是挺失望的。 是吗？ 咱们这样，其实我觉得好像埃及肯定是很多朋友都很想去的地方，因为它有金字塔在那里嘛。刚才在给大家播的那张图片，可能有朋友看不到，在听广播，是麦克在金字塔前拍的一张照片，就是他拍的人大，然后景小，就用手抬起手来，用手指去指那个金字塔的塔尖的一张照片哈。你们俩去埃及，为什么想去埃及呢？咱们一点点开始聊吧。 对，我其实很早就开始想去，就是我觉得在从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埃及是好神秘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人家是真真正正是上下五千年，对吧？就是这个 七千年也都有。 对，就是这个金字塔是在公元前2500年建的嘛，然后就是等于是人家是就是真正是上下五千年，对吧？咱们这个是恨不得把女娲补天都加进去才上下五千年，对吧？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从小都很想去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很有幸就是今年有机会能够 去到那， 对，能够看到真实的这个埃及。 什么感受？ 什么感受？艾比刚才说了，他有点失望呢。他去的时候， 对，我觉得分成两边吧。如果说你对这个文化很感兴趣的话，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的话，那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但是整个国家其实感觉就像一个中国的三线城市。 对对对对对，知道，就是直到18世纪，在巴黎，它才出现了。比这个金字塔更高的建筑，就全世界全球过了3000多年，他们才出现一个建筑比金字塔更高，就是它当年是多么的繁荣，多么繁华的这么一个民族啊，就是金字塔的这个埃及的这古老的民族。但是我现在再去，我只能感到一片的叹息声，就是如此的荒凉荒芜，哪怕是这么伟大的金字塔的底下都全部都是垃圾，就是这种各种塑料瓶啊什么的。 对，我们开玩笑，就是说还好他们的老祖宗有给他们留下这些东西，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估计这个国家要啥没啥。 但是我觉得你们开启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我其实我自己的旅行经历里面也经常去到那种你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神圣的地方， 对， 然后你发现还不如中国。比如说雅典。 雅典还好 哎，所以说，就我刚到雅典机场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你就打一个那种黑车嘛，就算黑车嘛，对不对？他就过来跟你说大概多少欧，然后你就可以到那儿。 然后那个车越开我就觉得越不对劲儿，你知道吗、就越开我就觉得他进了一个小镇，对吧？然后还会有亮那些衣服， 红灯区 然后越开，结果我就看到渭城了。 哦，对啊，亮点渭城。 我就看到渭城就在上面，然后我住的那个宾馆，其实当时因为我们还是单亲嘛，所以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酒店。然后我觉得我们住的应该就是雅典最好的酒店吧。你就感觉那个酒店全都是美国人，你能明白就是你去一个城市，然后你感觉你的酒店里面全部都是美国人的感觉，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嘛，然后他们永远都要订一个比如说最繁华地区的 最安全 的一个 酒店。对对对。 然后整个雅典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二三线的城市。 哦，但是其实雅典给我的感觉很好，非常好，我觉得他们东西卖得很便宜。认真啊，我就在那里买包包会比在可能在美国买什么的还要便宜耶。 好吧，所以明显看出男生女生关注点不一样了。 那你知道帕特农是什么吗？ 我这神庙吗？就是十三根柱子，然后什么对吧？那不是不是？ 我还以为你会说没有听过这个包包的品牌。 啊，这个包包很好用。 看完那个柱子，你感受如何？ 嗯。 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们聊过那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城市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特别神圣，然后你就是到那儿的时候你感觉你特别落地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国家它自己不发展， 是 你期望值太高，而且 对吧？然后比如说像希腊和埃及这两个国家，真的就是轴心时代，就是最典型的 最繁华的 几个国家嘛，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当时已经太繁华了，就是那种我觉得很多古老文明。特别的繁荣的那种古老文明都会让咱们产生这样的深思，就是为什么他们就凭空的从这个地球上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或是慢慢的衰落了呢？就是物极必反吧，你到达一个特别鼎盛的时期你总会往下走，然后到达一个底下的那个低谷的时候总会往上反弹，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太繁荣了，他们太繁华了，他们就失去了那种我想要去发展的那种动力，或者是在他们文明当中就没有要发展的这种概念，所以现在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也不一定是怎么好，或者说谁好说谁坏吧，只不过可能去的时候会有点失望，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特别神圣的特别繁荣的古老文明的样子，所以说 Abby 是去了埃及之后有点失望是吗？ 非常失望。对，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的感受吗？ 就 我们大家一起见的吗？ 没有，就当时也会有吧，比如说那个来旅行是心中的这个天安门是如此的神圣，一看怎么这么点大呀，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会，但是天安门广场整个干净程度 那倒是 对 非常棒。 对 是 对。 所以说麦克看到埃及的金字塔的时候你的内心并没有失望的感觉，你觉得还不错吗？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刚才你 touch 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哈，就是说你看其实金字塔就修了这么几个，就在 Old Kingdom 就是古王国的时候修了这么几座，然后以后就再也不修了，对吗？然后我觉得一方面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太劳民伤财了这个事儿啊，然后很多法老在还没有修完金字塔没修完，他这个王朝就死了， 对 啊，这王朝就结束了，然后就废弃了不修了，所以后来他就改修地道了，有没有？就是在新王国，就是他们都是往下挖，不再往上盖了，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为了防晒吧。 对， 发现修金塔太晒了， 对，洞里边那个冬暖夏凉，对吧？ 工人防晒， 工人防晒，法老自己防什么晒？ 我是说法老要防晒的话，修金字塔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防晒， 他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那束光能够晒到他的额头？你告诉我说金字塔要防晒， 工人要防晒，要盖很久嘛。 然后还有一个点呢，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有趣，就是说其实对埃及人来讲，就是特别古埃及人来讲啊，就他们觉得这一辈子是假的，然后是就是来世才是真的，那我们是反过来，对吧？中国人可能反过来，就是大多数的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反过来的，就觉得这一生，我们就很真实，对吧？还是下一生是什么 ？YOLO 嘛， 可是我要上天堂啊，我追求。 对，就是你追求上天堂是没错，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对吧？是这个，然后下辈子可以上天堂。可是对于埃及人和对印度人都是反过来的，他们觉得这辈子只是对下辈子的一个准备，所以这辈子是 不用好好干。 这辈子是你对不用好好干也行，对。你只要这个好好的准备下辈子就好，所以包括你看他所有的像这些就是金字塔啊，这些 ritual 啊，这些陪葬啊，这种就是他是为了让这个法老也好或者这些人也好能够安安 全权的这个尽到下一辈子、 哦、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 mentality 就是他的这个思想是阻碍了他们这个文明的进步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啊、他们这辈子就不求那种我要去发展要向前进的， 就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动力去做这件事儿、 哦、 嗯， 明白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看就是特别鼎盛的这种古文明、 嗯、 比如说像埃及古文明和希腊的古文明、嗯、 对， 然后现在其实你要真正看它的好东西、 嗯、 除了金字塔真的整个搬不走之外，比如帕特农神庙的支架搬不走之外，其实你在世界四大博物馆能看到比在当地好的太多的东西。 嗯， 然后比如像如果你去过帕特农神庙， 其实它那几根柱子好像也是在有真的是在博物馆里面对吗？ 它的那个神庙没有在博物馆里面、 哦、 但是就是如果你去过帕特农神庙但是你没有去过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嗯、 你是拼凑不起来就帕特农神庙的那个整体的面貌的，因为英国人其实当时把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其实全部都运走了、 嗯、 基本上，然后希腊每年都在喊说你要还给我你要还给我，然后英国人说我才不会还给我、 嗯、 然后本来帕特农神庙它不是五彩斑斓的嘛、 嗯， 就它其实是很多色彩，然后英国人就按照自己的品味把它全部刷白了，你知道吧？ 就喜欢这种极简的风格， 任性的英国人， 任性 的 英国。然后它放在大英博物馆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如果你旅行的话，就是那种文明的割裂感特别特别重。就比如说你要想了解这个地方的东西，你到这个地方光看这个地方是不够的，然后你要去各大西方的强势国家的博物馆里面去看，然后你才似乎能够拼凑成一个整体的图片。 嗯， 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全世界到处走一走，咱们去把自己心中的那个世界地图拼凑起来，好不好？咱们接下来往下走吧，你们觉得好不好？咱们 一张照片要聊20分钟。 对呀、啊，你看这十多张照片，那怎么聊啊？这是哪呀、啊？这是 Abby 的照片吗？ 嗯，对，这是在那个泰国的这个。Flow Market 就是水上的一个 market 来拍的，小朋友去上学，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交通工具，非常有意思。对，当地的就泰国的小朋友， 坐船去上学、嗯、是吗？ 对对对对。 还有没有跟你发给我图片当中有没有跟泰国相关的？咱们可以一起来。这个、 没有，就这一张。泰国真的是其实挺值得去的。 都是在餐厅里面照食物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泰国去过很多回，还是会经常会去。一个呢是真的很便宜， 真的 真的太便宜了，而且很就很爽。你当地的 埃及更便宜吧？应该。 但是它更近呀、啊 哦， 你去埃及来回机票就得5000-6000起码、 哦。埃及这么便宜吗？ 埃及很便宜。 哦，埃及超便宜，我们吃一顿饭四个人吃才吃了不到20人民币，就是那种。 就人均3块钱。 对， 吃什么？ 哇， 当地的 当地的著名的这个午餐食物。 来不及办签证。 去埃及不用签证， 不用落地签， 哦，落地签吗？ 落地签， 还有这种，还有这种要，还有这种困难吗？来来， 没有， 珊珊 没有。 珊珊的这个问题就是钱多没朋友。 珊珊准备去哪儿玩啊？ 不差钱，就是没朋友。不是开玩笑啦，因为我没有计划出行，我可能本来就是想整理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这样子， 休息休息嗯、 然后有一个私下的安排，待会儿告诉你。 对，就准备去伦敦放个鸽子整理一下。 但是我说实话， 有这么便宜吗？ 啊，特便宜，当地超级便宜。对，嗯、 酒店多少钱一晚上？五星级的 酒店比较贵啊，1000。 酒店不便宜，酒店可能差不多，跟北京的五星级、四星级差不多。但它也是那种感觉，就是跟学学刚才讲，就是门口有那种就是 武警， 对，就 拿枪的， 长得很拽的这个很壮的这种这个 保安 然后牵着两条大狼狗这样子，然后走来走去 每个人都要闻一闻安检车进出，就是那种超级严格，因为可见当地的。治安有多差？ 但是珊珊旅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感。你这么 没有安全感 的人，我很缺安全感，你应该不会去这样的国家吧？ 其实说句实在话，那个 Abby 去埃及的时候好像叫我了。对，我说我家人不放心，我就没去。 其实自己不放心， 自己我也不太放心。包括我看那个世界地图，就是大家旅行的那个安全指数，东南亚都不算安全指数特别高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也会有点担心，所以我去东南亚可能会跟团。 泰国还是非常安全的。 Corona 说好喜欢 Abby， 他说他也很爱泰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着说老了以后可以去泰国 养 老。但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泰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国家。 嗯， 对，会不会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呢？大部分人都信佛。 我觉得跟天气有关啊，每天都很温暖。 跟天气一定有关系， 对 对对， 一定 是。不过你看，就是海岛的这个居民都很 happy， 对吧？然后就有风， 海浪， 有海，沙滩，有 仙人掌，还有一位 位呢？川，为什么不一起来、啊？ 老司机， 因为老司机就是麦克本人，是吗？ 我自己有一个叫做椰子快乐指数体系的一个排行榜。 有 椰子快乐指数，为什么椰子快乐？ 我跟你说，我发现就是只要有 椰子 的地方。人就容易更快乐， 就是热带嘛， 就是海岛嘛， 对，有没有觉得？ 我会觉得，而且我最近有跟椰子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对，跟椰子非常好的一个接触的经历。我不是前段时间去了三亚嘛，跟我爸妈一起去旅游。然后其实我自己是不会想去景点，就是人特别多的景点的。但因为我妈妈在，所以我就陪她去了。去了之后，那个人地方真的人特别多，而且头晒，那个就很炸，你知道吗？我就很烦躁。然后这个时候走下去的时候呢，有一家店，首先呢他卖的衣服很好看，我就买了件衣服，然后心情就好了很多。然后呢还是有点烦躁，往下走，毕竟还得往下走嘛。然后我真正快乐起来是碰见了一个卖椰子的，就是那种冰镇的椰子。然后他给你插个管，你就发现那个原汁原味的椰子汁，然后在冰镇之后真的是很好喝。就那一瞬间我会觉得我还蛮爱椰子汁的， 对不对？然后它本来就是甜的，然后在那种咸咸的海风吹起来，然后太阳就很毒辣的晒着的时候，然后你喝一口，然后马上就可以奔向海，你就觉得哇，心情真的超棒的。 是， 就人少一点会更好。 对，人少一点会更好。这是泰国的一个经历哈，不知道在咱们直播间里有多少朋友会喜欢泰国，想去泰国玩呢？刚才提到的埃及、泰国，我们直播间里的嘉宾都是已经去过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随时问他们，好不好？ 天高云淡说。极盛而衰， 盛极而衰。他说的是刚才埃及文明这件事情，是吧？咱们接下来往下依次看照片好了。这张照片，艾比 啊，是不是很面熟啊？ 这是不是咱俩一起去的呀？ 对呀，沙尼亚， 没有咱俩的照片呢。 哎，真的，我那个没找着，我认识。应该有我们俩合影，有你的单人照，我给你拍了很多这种沙龙型的啊，各种 pose 的，你还记得在教堂里面 在一个室内 ， 因为室外实在太冷了。 我觉得你们赢了，因为爱沙尼亚真的是完全插不上嘴。 知道爱沙尼亚举个手，听都没听说，对不对？ 爱沙尼亚这个国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它是那个爱沙尼亚大学叫什么来着？他那个大学， 爱沙尼亚大学， 是不是研发了 Skype 的那个大学？ 对，是。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一些，或者就会知道他了。 他是其实就是在芬兰就隔了一个海峡南边，然后它是东边就是这个俄罗斯，它以前应该是属于整个这个大苏联。然后爱沙尼亚盛产大美女。就是 super model， 就是很多的那个维密的超模都是爱沙尼亚人，就那边都是哇大长腿超级高，然后就是肤白貌美胸大那种。 就是说你们俩嘛，就是。 我不行，艾比 OK。 我听过一个，也是我听过一个理论哦。 我这节目里可能不是很能继续聊下去这个。 你有什么理论？就是我听说，就是那一片的姑娘，就是20岁之前都是这种型， 对， 可是40岁以后都是大妈型，对 对 对， 就14岁出道，然后到 多少岁？ 14岁 出道，你 14岁 出道啊， 14岁出道， 14岁出道， 出道之后25岁就可以退役了， 对，工作10年就可以嫁人了， 明白了，所以说就跟爱沙尼亚的姑娘谈恋爱有一个原则就是换。 反正你们都很专一的喜欢。 好像你这个讲的好像不是跟爱沙尼亚人谈恋爱的，好像现在普通渣男的这个。 好了，这是爱沙尼亚的，咱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的照片。好了，我希望我可以点到麦克的给我的照片，这不就是他喽？ 这还是埃及， 对不对？ 换一张 。好嘞，这个呢，这也是， 是不是？ 这是在台湾 吗？ 哇， 这么破 啊！哦，这个是。啊，我你们来猜一猜，我猜这个是离大陆更近的一个台湾的地方， 高雄， 非常近，一个岛， 不离大陆近，但是它是一个小岛， 一个岛， 花莲在台东， 没有，珊珊直接再把它知道的， 再给你报一遍， 磨练一下，肯定 的，对，就是这个是哎，那个岛叫什么来着？ 金门 啊，金门，对， 虽然我没去过， 对，金门岛， 金门岛 其实离就是厦门非常近，我坐船去只要半小时，就它离台湾， 哎，你俩的口音怎么，就是 通过今天的节目开始有点互相影响了。 对对，我14岁出道呀，然后他离台湾呢，台湾大概差不多坐飞机要1个小时，所以他其实离大陆更近。然后他比较出名的就是一个叫做金门菜刀。 啊， 是当地的特产啊！那这个菜刀为什么出名呢？ 摸剪子嘞， 枪 彩 刀， 对。哎，怎 么 在美国人家对我们的生活场景这么熟悉？ 而且我都不知道， 来到抢答呢？不是美国长大的， 美国有这个的。 对，我在美国干这个的，好吧？ 在华人区枪菜刀， 对，枪菜刀，对。那他的菜刀为什么出名？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锋利。 哎，对对对，锋利是它锋利的一处，可是它为什么锋利呢？ 因为是砍头的。 我的天哪，好血腥！ 哎，大家知道那个823炮战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OK， 好，就是反正就是。在就是国军和共军，没有，就是国军就和大陆的 一个 爆炸，对对，然后大概可能是在3天之内落了8万发炮弹，在这个小岛上 ，OK， 然后呢，炮战之后呢，这当地居民出去捡这个炮弹的碎片，然后当时的炮弹呢，就是做炮弹的这个钢铁呢，是一定是最好的铁，所以他们把炮弹捡回来之后呢，就磨成菜刀，然后从此呢，这个菜刀呢就出名了，所以金门菜刀非常的出名，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呢，这上面有一个什么政府机构呢？大家一定想都想不到，就是中华民国福建省人民政府 啊！ 明白了， 省人民政府搞那么远干嘛呀？ 福建省人民政府， 对呀、啊，为什么不在福建的这个大岛上，要跑到个小岛上去搞一个政府？ 因为它是中华民国的 啊，中华民国啊， 好可爱！你们展开了这种非常 personal 的讨论。 哎，对，那个金门岛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就是我们北大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从那儿游过去的。 林教授 啊。 对对对，林教授，对对对对。然后 我好像看到杨澜的一个访谈录，在采访他的时候，然后杨澜其实他本身是一个他特别特别讨厌嘉宾哭的人嘛。 对， 杨澜其实实际上是不想把嘉宾弄哭的。 搞哭。 但是他那集在采访林毅夫的时候，然后他就 我们把北大教授的名字说出来了，是吗？ 因为 采访林毅夫的时候， 因为林毅夫他自己回应过这件事情，是在柴静的节目里面回应的。 好。 然后是在杨澜的节目里面回应的。然后杨澜当时就是他回忆起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就说他没有去打断他，因为他觉得就是那一段真的就是他觉得林毅夫内心的那个东西，他觉得他需要释放。然后他在那段里面也是讲到了很多关于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了，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通过 Mike 的介绍，然后也是可以更加的去了解在台湾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一会儿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旅行方面的经历。那下面一首我的女神 Madonna 的一首 Living for Love 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9点之后继续和大家环游世界。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OK，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这里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非常想出去玩耍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马上就要出去玩耍的水水。 哼，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Abby 和 Mike，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旅行达人，就是他们俩其实都有特别特别严肃、特别特别认真的就是本职工作，但是今天被我们请到节目里面来，硬生生的变成旅行达人，这也是旅行达人了，很爱旅行。 你知道，我发现工作越认真的人，越容易成为在旅行方面特别特别较真的人。 因为认真学就要认真工作，认真工作就要认真玩呀。 对， 要不然工作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玩啊。 对呀，好好认真工作，然后攒攒钱，然后用这种认真工作的精神去认真玩， 对， 是吧？ 那在继续分享我们的旅行经历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其次您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来进行互动了。我们看到今天在花椒直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都有很多朋友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旅行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话题。 是的，那咱们接下来呢聊一个 Abby 的一个经历啊，其实麦克好像也有过，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我真的有在害怕，所以我就从来没有做过，我一直很想很想，那就是跳伞。 我很想跳伞， 我也很想跳伞， 我真的很想跳伞。 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呢是 Abby 在跳伞那一张照片哈，然后上面刚从飞机上跳下来，所以这张照片当中还有飞机，还有看到背景是蓝的非常澄澈的天空，他的教练也很帅气，然后 Abby 的表情很狰狞。来介绍一下这个经历吧。 对，我特意选了一张最狰狞的照片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 当其实对我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呀，因为就是做出了决定嘛，决定要去的话就这就是一个确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就从一路就很放松，上飞机哪怕是下去之前我也是全身就是那种放松，反正也没有办法反悔嘛，反正你就只能够让随便教练怎么带着你去哪儿，哪怕是屎呢你也没有办法嘛 就自己选的路必须得跪着走完， 对对对对对，反正都已经做出决定了，然后你也没有办法 anyway 你就只能硬着头皮上嘛，反正还是肯定是会恐惧的。但是 他的普通话好， 是对，是僧是屎都不需要自己面对。 对吧？anyway， 然后但是跳下的那一刻，我后来才发现还是非常非常恐惧的，因为你从一个没有速度的，在飞机上相对速度为零的，然后当你跳下去的时候，那个自由落体的感觉，然后整个那个风吹的脸都在动，然后手全身的肉都在动， 嗯，就是脸部的那表情，如果皮肤稍微松弛点就会被吹出褶来， 会就是还是很害怕。 照片还是趁年轻的时候赶紧跳， 赶紧去跳是吗？要不然的话就会脸的这儿褶在这儿， 要不然为跳个伞还得多花很多钱 去拉皮是吗？ 然后那个我觉得我的教练都很坏，后来看照片就当我就各种非常害怕恐惧尖叫的时候，他一脸咦嘿嘿嘿那种坏笑的感觉在后面，对，你看他那个照片的那个坏笑的样子， 但 他穿的 特别爽吧，我觉得 啊还是蛮爽的，对，就是对自己那个小心脏也是一种刺激吧，就是就这种体验，其实就是一种体验，就是这种自由落体。 你是在多少 米跳的？多少公尺？ 大概5000米。 反正我已经对高度没有感知。 你怎么还看了一眼麦克？是麦克推你下去的？ 我在旁边加油加油，对不对？对，其实跳下来的时候，通常应该只有头10秒是感觉有自由落体的感觉。 嗯，对，后面就适应了。 然后在10秒以后，你就会感觉你置身在妈妈的怀抱里，对对对，是这种感觉，是 哇，这么爽！ 因为空气跟就空气和水是一样的嘛，其实空气和水都是液体嘛，所以它都符合那种所谓的就是 fluid dynamics 这种感觉，所以你在空气当中 漂浮的感觉， 对，就是其实是一种漂浮的感觉，对，这种 flow 的感觉，就其实跟你在水里边漂是一样的感觉。 哎，听起来好爽哦！ 啊，非常非常好。 我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 很大之外， 对， 那个褶子之外，对，你得把褶子拉回来。 但我觉得其实麦可能是心里很安静的那种人，他可能就内心胆子很大。 哎，我觉得 Mike 这一句话就直接戳中我，我真的是好想试一试。 麦说那句话的时候，真的很想试一试。当 Abby 说我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又回来了。 可能是男女生的差别吧。 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Abby 你是在哪儿跳的？ 迪拜， 迪 拜，对对。 然后总体来说，你就这次的经历给你的留下的印象 啊，对，非常好，非常美好，而且他的这个迪拜的服务非常的标准化，很棒。就是。4000人民币左右， 哦，那还可以哎， 3000多人民币，我觉得是2000迪拜币。 但是对于如果选择普通旅行的朋友来说，应该也不是一笔小的预算。 但是我觉得跳伞 值得一试，我觉得值得一试。 跳伞这种事情不是吃饭每天都 去，又不是每天都 做。 对， 我觉得其实跳伞这种事情， 对，一辈子 一 次就 够 了。 你会跳第二次吗？ 很多跳上瘾的人。 我不会刻意去 plan another one，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很多人一帮人去旅行啊，大家都要上的话，那我也 OK。对，我不会说哎呀 ，let's plan another one， 就是我们要在哪里哪里。和那跳伞，我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 Mike 也是自己跳过， 对对，我跳过2次。然后迪拜这个我也跳过，然后迪拜比较酷的就是它是降下来，就是它跳下来之后是在这个就是那个棕榈岛上。 哦，你降在棕榈岛上， 对，所以 你是可以从高空去俯瞰， 对 对 对， 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看到整个 整个 是很漂亮，对， 然后第二次呢？ 第二次在美国，第二次在美国，对，美国就。两次经历都很好，就是他们就大家都感觉 美国哪里东还是西 在波士顿 啊，波士顿， 所以说你是会觉得还挺有趣的，如果你会有时间的话，你会想着哎，咱们组织一帮朋友去跳伞吗？ 对，我其实非常想要试的，就是我上次在迪拜跳的时候，我旁边的那个人他是跳这个叫做 flying suits， 就是像个蝙蝠的那种 啊，那个可能会稍没有那么多自由落体的感觉，是吗？ 哇， 那个应该是 超酷 哎，那个是非常， 它没有那个伞是吗？ 它就是像松鼠的那个，就是飞鼠一样的 对 东西，然后它就是张开那个，然后自己飞， 对，然后非常快，然后我们是在就是我们后半段是就是慢慢的就是降落伞这样降下来嘛，然后我们就看到这哥们这样嗖嗖嗖嗖在前面，我靠， 而且穿梭在那个你知道迪拜的高楼大厦，然后穿梭在那个里面，然后进去，然后再出来到海面，然后再进去，哇，几块的 像电影哎，正吧， 要来 的，对，那哥们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对， 那个 很需要考证， 他本身就是一个 diving 的 coach 啊，所以说其实好像潜水和跳伞，或者这种 flying suits 这种跳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是吗？就是需要随着那个什么，比如说空气当中的一些， 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可能你跳伞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 flying suit， 你面对的是那个重力的问题， 对对。 然后潜水其实你 身体的控制， 身体的控制， 对。 对，我觉得那个 skydiving 对我而言，我不想，我说无所谓，我 OK 来不来第二次，但是如果是在海里的 diving， 我是愿意去不同的 潜水， 哎， 对，潜水的。 好像觉得潜水比较容易上瘾， 对， 就很多人说我喜欢潜水之后就要到全世界各地的海， 对， 去潜水，但是跳伞这种事情好像是，它可能那个感觉危险指数更高吧，大家会觉得体验一次可能就够了， 而且一次体验跟第二次体验应该差不了多少，对吧？都差不多。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玩过一次那个 paragliding， 就那个滑翔伞嘛，然后我玩过一次，我就会发现其实你在空中的那个角度和你坐在飞机上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直接肉眼可以看到一个，就从高空看到一个地方，然后而且你是在滑动嘛，你就不是在一个高楼上这样看的话，那个感觉真的是会很不一样，而且就是你在空中也会遇到鸟 真的 嗨，什么 还可以？你会遇到的。 那拉屎了吗？ 没有，我那个教练就说你看到那只鹰了吗？然后我就看，我第一次在鹰的上面看。 哇，很酷。 然后那个教练就跟我说前几天出了一个事故，就那个鹰把那个伞就给戳破了。 哦。 然后我说那个人还没事吧？然后他就说，其实你紧急迫降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哦。 所以其实这个安全系数其实挺高的。 OK。 我跟艾薇反应好一致啊！那其实聊到跳伞这么一个大家听起来很刺激的项目，要问一下咱们在直播间的朋友哈，跳过伞呢，可以跟咱们分享一下经历。主要是想问一下大家，想试一下跳伞这种经历的，打一个一啊。那如果是觉得还是太危险了，我再稍微的进行两年的心理建设再去尝试，打一个二。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到底敢不敢去跳伞呢？好不好？ 好的，谢谢。先一首 Outside 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聊的是旅行这样的一个话题，请来的是两个旅行达人啊，Abby 和 Mike。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高空跳伞这样的一个刺激的项目。 是的，我看到了 Verona 还有醉风都说，哎呀，我很想去试一下，都打了一。其实我也想试，包括咱们节目之前在分享过一条新闻，是一个94岁的老太太，然后她怎么过的自己94岁的生日呢？她去尝试了跳伞， 哎呀， 啊，用这个方式来庆生。你当时还想是被我年龄限制吗？ 对啊，应该是有年龄限制。嗯， 可能是签了 身体状况， 签了生死状吧。 生死状，生死状， 够啦你们！ 你这个梗要被笑一天。 好客。 OK， 那我们把目光移向秘鲁好不好？因为刚刚就麦克一直在推荐说一定要去南美这边的国家玩一玩。 对，对对，南美其实非常好，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去的其实也不多，我去过秘鲁和旁边的玻利维亚。然后秘鲁就是去那个著名的叫那个马丘比丘 啊，对， 很美。 然后玻利维亚就是那个天空之镜这样。然后在去马丘比丘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徒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就是有没有之前做过走过徒步的，比如说4天5夜这种。 徒步可以不用叫我。 反正最有意思的。 马丘比丘可以玩4天5夜吗？ 不行，但是你要走4天5夜到那个、到那个地儿、然后最后一天就是坐最后一天坐巴士上马丘比丘。 我觉得珊珊应该会在第二天就把脸甩在地上给我看。 但是如果周边有购物的地方，我还可以稍微的再忍两天。你在马丘比丘的时候是住在那个离马丘比丘园区里的那个酒店吗？是不是 我们最后一天晚上是住在它的山脚下、山脚下有个小镇，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小镇、然后它那个水从上面流下来，就整个小镇就感觉像站在瀑布的旁边。那小镇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做 Agua Caliente， 就是温泉的意思，就叫温泉名字。 库斯科是吗？ 我们从库斯科开始。那个就是那个步行从库斯科开始，然后4天5夜、然后走到了这个温泉小镇，然后在那边住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上马丘比丘。可是温泉小镇是我们4天5夜来第一次可以洗澡。然后也是 好爽。 对，也是我。 这种经历真的很难得了，你知道吗？ 对，也是其实我 有感 够了。 但你也经常就3、4天都不洗头啊？ 不洗头就是不洗头，你还是要洗澡吗？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必要跟咱们的听众和观众先来简单和以及比较全面的介绍一下马丘比丘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熟悉。 我也不知道。 马丘比丘是一个，应该是类似于遗迹吧，就是大概是在就是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对，在这公元就是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留下来的遗迹，然后就很神奇，就是突然之间所有的那个居民，就他们在山顶上建造了一个很漂亮的城市，然后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离开了，就在一夜之间把这个地方给 abandon 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就很神奇，而且 未解之谜， 而且这个就是未解之谜，而且其实不光是秘鲁，就是其实在墨西哥也有同样的这一些地方，就是它突然就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有什么金字塔啦，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城市的市政建设啊什么，然后突然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离开了。 没有尸体。 大家就史学家可能估计说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瘟疫袭击、或者是什么饥荒或者什么，有什么样的自然灾害，所以使得他们 abandon 了他们自己的家园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在山顶的一个遗迹的城市的遗迹，应该这样讲。 那其实我觉得好像咱们这么说大家可能会想成类似什么呢，类似包青天里面一个突然被遗弃的村落呀，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其实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搜一下，你就直接输入马丘比丘这4个字，然后你看就是所有的搜索网站上就对应出来的第一张图直接就美翻掉。 对， 它就在一个山丘上。 对， 一个地方 就是那种美，我觉得很难去描述，就是南美洲的那种美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就是你一定要置身其中你才会发现，哇，是那种特别辽阔的感觉，不然你就好像人瞬间觉得人非常的渺小。就我一直非常非常想去秘鲁，其实马丘比丘走4、5天我是愿意的。 对，我们就听听。 我可以先去之前先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购物欲。 这段剪下来9:18。 我一起去是吧？ 我还没说完呢，刚才就是说只是说不能，不光是不能洗澡4天5夜，然后其实上厕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能就地解决吗？ 是这样的，就是当导游呢会给我们搭一个小帐篷，每天晚上就是每个人帐篷都很大，然后他中间会有一个很小的帐篷，然后那个小帐篷其实是厕所然后他会在地上挖个洞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就给这个土地施肥了。 是的，但是我试过， 可是是上不出来，你知道是没法用的，因为就 是 不习惯， 真的是紧张，真的是紧张。关于上厕所这件事情，不知道节目里就是这么说好像不是特别的文雅，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就不是老去西藏嘛，然后去西藏的时候就有一次我真的是憋得不行了，我非常非常非常想上厕所，可是真的是就行驶在一片完全不可能有厕所的地方，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姑娘要不然我停一下，你在路边就是解决一下，然后我尝试就是上不出来，不好意思， 场景不对， 哦、 你知道这个。 然后后来就实在是，还是去了，而且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个场景特别的有趣，这能说吗？当时好犹豫呀、啊，在一个没有人的一个山区吧，然后底下是一条大河，然后在那个山区的路上有一块伸出去的，有点类似像休息区，他在那个休息区那挖了一个洞。其实类似可能是在常住的一个厕所，但是下面没有任何那些排泄的系统啊等等等等，就是大河，你懂吗？ 我明白，就河着冲走了呗。然后你在那儿解决了， 因为那就是他们常住的厕所嘛。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找到了厕所呀， 这是找到了厕所， 找当地厕所。 没有找到厕所的时候， 确实没法用， 还是会有点尴尬呀，这种感觉。 是 啊。 然后，对，然后就跟秘鲁还有一点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刚讲完厕所就讲这行了，就是吃的非常好，你知道吗？ 那秘鲁好像有个那个土地鸡，就是挖，有点像叫花鸡，对吧？就把那个土地挖出来，然后把鸡埋进去，还是怎么怎么样？ 是刚刚那个洞是吗？ 好烦呐！ 哎呀，水水的脑洞好大。 不是我们说刚才我上的那个洗手间是360度环绕风景大厕所。那在秘鲁，麦克是想介绍什么样的美食？ 吃什么呢？ 它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美食，就是当地的鼹鼠。 哦。 就是那种土拨鼠的那种，站起来挖个洞，站起来的土拨鼠。 那么可爱，怎么吃它？ 还是挺好吃的。然后呢，然后秘鲁人其实秘鲁对中国是非常有感情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秘鲁有一个城市，我忘了那城市的名字，就当地的这个中国的人的数量是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超过一半。所以当时有很多 工人， 对，很多就是修铁路的工人，应该是清朝的时候。所以秘鲁的中餐厅， 秘鲁 的中餐厅， 没关系，扣他钱，咱俩赌秘鲁就行了。 我怕他带着我就说秘鲁。 好嘞，秘鲁。 对，秘鲁中餐厅的名字呢，就叫做恰饭。就当地的就是这个当地的话就是吃饭，就是吃饭的意思，对。 哦，是的，好可爱哦。 就恰饭啊，然后所有的这个不是所有吧，大多数的秘鲁人在最后晚饭的最后一道这个主食都是什么？ 饺子啊。 但倒没有饺子，饺子是俄罗斯。 吓死我了！要是秘鲁吃饺子，我再也不去那边了。在北京已经吃够了饺子。 就是炒饭。 啊，炒饭， 嗯，对，就是类似像扬州炒饭的这样炒饭， 哦， 非常喜欢吃，秘鲁人非常喜欢吃炒饭， 而且其实我觉得秘鲁好像跟我本来有计划想去，但最后没有去成。就首先一个想去是，我觉得南美洲好像是属于世界上特别值得探索的一块大洲，感觉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南美洲。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跟文明相关，刚才跟埃及那个感觉一样，就是秘鲁，你看马丘比丘，它不是被称为什么失落之城，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繁荣的文明，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印加文明本来在那里那么繁华那么繁荣，那它突然之间就从整个文明历史当中好像戛然而止一样，会让人有那种探索的那种神奇的欲望。然后再一个就是有很多人其实都去过秘鲁，分享回来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其实有个综艺节目叫花样姐姐，你们记得吗？什么林志玲啊，他们就去过秘鲁，对，他们还坐那个小飞机去看，去看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来着，一块很大的地方，上面会有一些图案 啊，就是那个麦田的那种， 对， 麦田圈那种图案，对对 对， 是的，而且印加帝国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印加帝国哈，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加盟店的这个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呢？印加帝国是这样，它是在应该是在20年的时间里面，它的这个领土就从一个小部落一下子从南到北，就从整个南美洲从南到北全部覆盖。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他们其实很简单，就他就来，他比如说你是一个新的部落，对吧？我跟水水说，哎，我是印加部落的，我来了以后呢，我来拜访你，我带给你什么呢？带给你种子。然后当时就是最著名，就是最稀缺种子是玉米。我带给你各种各样十几二十种不同玉米的种子，然后说，哎，你看，你加入我们这个加盟店，对吧？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品牌，我们把品牌给你用、嗯、对吧，就我们的品牌就是印加帝国， 嗯， 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对吧、嗯、然后我还给你统一供货， 嗯， 是什么，就是种子， 嗯， 那这不跟这个金拱门大饭店一模一样吗，对吧，然后我们对加盟店呢、啊、所以他们在大二十年之内整个领土幅员非常辽阔，一下从南到北、嗯、可是呢就是最后他们的这个灭亡其实也是和这个加盟店的制度是息息相关的， 嗯， 啊，因为加盟店大了以后呢，这个队团队大了，队伍大了就不好管， 不、 啊、对，人心不齐、嗯、 所以马丘比丘的人就全部都出去开加盟店 就这个意思， 所以变成了失落之城是吗 OK， 其实我觉得南美洲肯定是大家特别特别想去， 对，嗯， 充满了一种真的是很异域的一个风情，对不对？ 嗯，我比较想去那个智利吃，那个牛排喝红酒。嗯，对，那个时候我一直想怎么样走起啊， 带我一起 为什么阿根廷呢要去吃、 嗯、阿根廷也不错、啊、还有巴西想去那个亚马逊 对你知道就是、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然后就是说过那个他们现在在亚马逊就是有那个河轮嘛， 嗯， 然后那个河轮就会一边开一边吃， 哦， 吃的东西全部都是在当地的就是最新鲜的食材、嗯、然后就是 直接捞上来的， 对，你直接捞上来，或者说他们就提前备好嘛，因为你不一定就每天都能捞得上来嘛、 嗯、 然后他提前备好以后你就顺着这条河一直吃，然后就是一个特别有冒险探险性质的那种河轮、 嗯、 然后你就可以观看整个亚马逊的一个生态， 嗯，大鳄鱼，嗯，吃野猪， 对， 咱们这样吧，其实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咱们最后聊一聊旅行的意义这件事情吧，为什么大家都还挺忙的， 看过下雪的 北京为什么想要旅行呢，旅行带给咱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Abby 还有 Mac 你们分别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那我先说吧，就是我其实哈，我不知道 Abby 有没有讲，我其实以前当过两年多的导游， 真的吗， 那是在北美，在北美，我当时很小，但是他在大学之前就是、哦、嗯，让他玩，然后我通常呢是这样跟我的团友们说的啊，我说其实来旅游想要玩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就是大家去回想，就是当时我看了什么做了什么其实都记不住了， 嗯， 啊，就是什么景色什么都记不住了，其实真正旅游玩的是什么呢，玩的是回忆，就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你不会记得当时这个金字塔长什么样，或当时你吃了一顿什么多么多么好吃的食物，可是你一定会记得的是你跟谁去过， 嗯， 谁跟你去到那个地方，这件事你是不会忘记的， 嗯， 所以我觉得旅游其实是一个回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嗯，怎么听上去好浪漫哦，然后其实我有不一样的解读啊，我是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然后我的梦想啊，就是让我的人生，虽然我可能无法增加我生命的长度，但是我想要增加它体验的丰富的程度，就是人生这种体验，旅行也是这种体验，那其实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在工作中也是这种体验，就是我遇到啊，比如说这么讨厌的下属，这么小讨厌同事，都得这种体验，对不对，如果你很 lucky 像你们这样有这么很好的搭档，那其实每一天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那旅行也是一样，只是去拓宽生命的不同的维度吧，那比如说我去美国体验它的繁华，我也去非洲体验它的这种落后和贫穷和这种 desperate 这种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还有人食，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包括我去体验天空，去体验海洋，这个世界这么大是吧，去多体验体验， 既然来了就体验一下， 对对对， 其实我还蛮喜欢如是我闻的这句话的，他说越单纯越好，不要总想着去追求意义， 对， 我觉得他这句话挺好的，然后最后替咱们今天的节目做了一个结尾，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虽然很舍不得你们，但还是要祝山山水水假期愉快， 对，在这里就不要再说旅行的意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即将就要去旅行了 你们俩一起放假 啊， 你也放9天 他4天 OK， 那再次感谢 Abby 和 Mike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聊得非常开心，希望你们有空常来，好吧，两位旅行达人，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明天就是王爽和孔文、 嗯、 和大家继续我们早间的派对，拜拜。